最近呢，有一项增进整个世界的暴力事情，发生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Florida）。那么就是在某个晚上，有一位枪手呢，用重型的武器杀了48个成年人，也重伤了好几十个人。还有其他什么惊人的暴力事件吗？那在这准备这演讲的时候，我就随便上网了，然后看到美国史上最致命大规模枪击的事件。那在电视呢，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年份。第一点呢，有这个大规模暴力的枪击事件，首先是刚不久的夜店呢，夜总会、高级客运、校园、麦当劳、高中学校、邮政局、戏剧院，就是看戏的地方、考试中心、交易场所，就是买卖股票的地方、大学、街道、购物中心、啤酒的分销店、教堂、老人院、车厂、海滩。这只不过是美国几年来呢大规模的25件暴力的枪击行为。这就可以说暴力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同样的，暴力也在我们今天所居住的地方呢随时都会发生。例如我们乘搭这个交通工具的时候啊，外出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都会有暴力的事情可能发生。这就影响了我们生活的素质，使到许多的人呢都感到灰心失望，有些人呢甚至感觉到绝望啊，担心呢这个情况越来越恶化。许多人都认同箴言诗章16:17的描述啊，那这节经文虽然是好几千年所写下的，不过你看箴言的10第16:17，他说什么？他们不做坏事就不能入睡，不叫人绊倒就会失眠。他们吃的是邪恶之饼，他们喝的是残暴之酒啊！这跟以前的情况一模一样。人呢，生活在一个暴力猖獗的环境之下，那么情形会不会继续的恶化呢？今天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即使研究圣经的人可以知道，我们不至于完完全全的生活在绝望中，因为呢，有一项来自圣经的好消息。他说不久之后，暴力就会在地球上呢消失，消失的无影无踪。不过要知道好消息的来由，就得先追溯暴力的源头。为什么我们会谈谈暴力的源头？假设你看一出戏，这戏有美好的结局，但是如果我们只是选择看戏头啊，就是戏的只是看戏的尾，没有要看戏的头，戏的开始，看完这出戏，我们心肯定会有很多的疑问。 为什么有这样好的收据呢？这个人为什么会活下来呢？没有看头就不知道呢这个结局。所以我们同样有这个理由呢，该知道暴力的源头。那圣经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他说过去呢已经有很多无法无天的时期，例如洪水以前呢，暴力其实已经充斥了整个人的社会。如果你可以看创世纪的第六章，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五和十一节，创世纪六章第五节说，这是在挪亚生活的时候啊，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作恶多断，终日呢心里所想的都是恶事。十一节，大地在上帝眼前败坏了，暴行遍及全地。对这些恶事呢，就包括了暴行。为什么当时有暴行呢？原来就是堕落的天使啊，以及他们的后代都是无孔有力了，当时在人的社会横行霸道。按照某些希腊的神学的记载啊，或是希腊的古希腊的神话记载，其实当时呢背叛上帝的一些天使来到地上呢，变成了男女的神明，他们都有人的外貌，非常的俊美，体型呢当然也是很巨大。而且呢这些由背叛天使所变成人的活物啊，都是有超人的能力，他们也是跟人一样吃喝睡觉，很多时候呢也跟人的美貌女子结合性交，然后呢也学人呢组织成家庭。但是他们的家庭呢却是彼此时常的争吵打斗。那这些男女的神明呢都是犯罪暴力的能手，他们能够啊在人类当中呢有时候显形有时候隐形。他们和人类呢结合所生的后代，圣经称为是巨人呢尼佛林，他们也是呢有超人的力量。难怪耶和华在当时呢看到地上这些暴行呢都痛悔不已，因为他看到在地上有太多以大欺小的行为不停的发生。那么当时耶和华他会采取行动吗？如果我们生活在挪亚这个时候呢，会不会觉得也应该呢学习暴力呢？应该是认识就是清楚的说信赖上帝，而不要呢学周边的人呢以暴力行事。的确圣经呢后来就在创世纪的第七章告诉我们耶和华怎么样处置当时 暴力的世界，请看创世纪的七章。十一节说，挪亚活到600岁那一年，2月17日那一天，浩瀚深渊的泉源经都裂开，天上的水闸都打开了。24节说，洪水淹没了大地150天。对，上帝没有让呢当时这些暴行继续的无限制的继续的发生，他下了一场大洪水，把地上所有暴力的人呢、都消除灭绝，只是除了挪亚一家人8个。然后呢，公元70年前，耶路撒冷也是充满了暴力。犹太人他们自称呢是崇拜耶和华，就是一位爱和平的上帝，但是呢犹太人却分门结党啊，经常的有互相的争斗打斗，都是用暴力解决他们的纷争，没有学习他们的上帝耶和华。结果怎么样呢？这一个民族啊，没有学习和平，整个民族后来遭遇了什么结果呢？历史就告诉我们，在公元70年的时候啊，罗马军队第二次卷土重来，把整个耶路撒冷呢重重的包围着。那罗马人呢，当时就用这些栅栏呢、就是用木啊，把整个耶路撒冷城都围起来。当以色列人发觉自己被罗马人围起来的时候，还没有醒悟啊，还是用暴力呢解决他们之间的难题。怎么说呢？例如当以色列人发觉有自己的人想逃离耶路撒冷跑出去的时候，把他们抓回来，然后呢用暴力以叛徒的罪名呢把自己的人呢处死，而且呢也因为他们彼此的争斗呢，当时在耶路撒冷呢所一直以来储备的粮食都是因为争斗呢全部毁灭了。结果城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呢就闹起了这个大饥荒。历史记载呢，以色列人呢落到呢吃干草皮革甚至自己的孩子这个地步。为什么？就是没有学习他们的上帝耶和华以和平来解决纷争，反而呢是用暴力争斗打斗呢来对待自己的人，也想呢用通过暴力打击呢统治他们的罗马人，结果呢就是自投网罗呢直到他们全部啊，差不多有110万的以色列人呢，在当时失去了生命，20的很多，给罗马人用暴力处死的也是很多，自己残杀死了很多，总共100多万人。那么这自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呢，世上不时的都有发生 大规模的暴行，已经达到前所未见的地步。圣经表明呢，这全部的暴行不能够完完全全的责怪人，其实在背后呢，原来是魔鬼撒旦控制这个世界的人的那一位二者，魔鬼撒旦，他力图控制所有人的思想，所有人的行为，他提倡了许多暴力的娱乐，他提倡了一种暴力的智慧，就是让我们以为呢，就是跟以前以色列人一样，有难题的时候，有纷争误会呢，最好用暴力来解决。对世人来说，这形成了最流行的一种智慧。但是这种智慧呢，按照圣经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智慧呢？我们看看雅各书三章十五、十六节好吗？请看雅各书第三章的十五和十六节。经文说呢，这不是从上头降下来的智慧，而是地上的，像深处的，像邪灵的智慧。哪里有嫉妒正身，哪里呢就有混乱和各种卑劣的事。对，这种智慧呢，就好像在电视上呢，我们所看到的畜生般的智慧。动物呢，往往为了某些很小的事情，例如食物，例如地盘呢，你越过我一点点呢，就会打起来，打得你死我活，都是用暴力解决一点点小的纷争。所以这种智慧呢，经文在第十五节说，不是从上头而来的，但是魔鬼撒旦却非常的成功，鼓吹着这种畜生一般的智慧，使到人越来越凶，使到人喜欢暴力。那么我们真正的基督徒啊，对暴力有怎么样的看法呢？我们对暴力是否有耶和华和耶稣一般的看法？圣经在诗篇的十一篇第五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暴力的看法，请看诗篇的第十一篇。第五节说，一人二人耶和华都查验，凡喜爱暴力的人他必恨恶。所以凡是喜爱暴力的人呢，耶和华都会恨恶。恨恶呢，在原文它的意思是说成为耶和华的敌人。耶和华恨恶喜爱暴力的人，意思是说耶和华会把这一类喜爱暴力的人看为他的敌人。那我们就不要呢把自己弄成耶和华的敌人。上帝的儿子呢，经文也说他是一位和平的领袖。的确，当时他活在地上呢三十多年，他完完全全没有做过任何凶暴的事，没有这样的记录。因此我们有理由深深的相信耶和华和耶稣都憎恨呢暴力 喜爱暴力的人。所以我们是应该呢学习纠正自己的喜好，改变自己的喜爱。例如人如果以前呢喜欢呢观看暴力的娱乐，有暴力心智的运动，那么他就应该改弦呢易则，把箴言三章三十一三十二节的劝告记在他的心里。这什么劝告呢？请看箴言的三章好吗？箴言的第三章是耶和华给我们的忠告，三章三十二十一三十一三十二，他说不要妒羡呢残暴的人，也不要选择他的任何道路。奸诈的人耶和华视为可憎，正直的人上帝愿意亲近。为什么耶和华在三十一节特别强调呢？不要妒羡残暴的人。残暴的人可能他的日子过得好，他不择手段呢，他可以有很多的财富，他不择手段呢，容易得到很多的财富，那就使到自己可以过得一个很舒适的生活，对吗？因为他有权呢，有钱有权，也有许多的人通过暴力的方法来帮助他。但是三十二节却说呢，这一类的人永永远远不会成为耶和华的朋友，耶和华不会让这些人呢亲近他。那当一个人没有得到耶和华的友谊，他以为他自己呢可以敬拜耶和华，同一个时候呢用暴力的行为呢过生活，他想欺骗耶和华。但是呢直接新经文就告诉我们呢，耶和华将这一类的人视为可憎，他所憎恨的人。对，我们应该改弦易辙，把这两节的经文的劝告紧紧地记在我们的心里。其实现今世界的这个充满暴力的情况呢，不是说耶和华和耶稣视而不见呢，把世上的暴力呢当作不是一回事，不是的。记得吗？我们刚才有谈过耶路撒冷呢被敌人在公元前607年毁灭之前呢，当时已经充满了很多的暴力，大欺小，强欺负弱的。耶和华通过以西结在九章第四节告诉我们，其实他不是视而不见。请留意以西结的第九章第四节的经文好吗？第三和第四节吧，以西结书的第九章第三节说，以色列上帝的荣耀本来是在基路伯天使上面，现在哪里升起见到殿的门槛？上帝召唤那个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书记墨盒的人，那么耶和华就对他说，对这个有墨盒的人，他说，你要走遍耶路撒冷全城， 看见谁应城中一切可证的事而叹息悲哀的，就在他的额上画个记号。这告诉我们，上帝呢不是视而不见的，他有吩咐他的天使呢，在整个充满暴力的耶路撒冷中呢，寻找憎恨暴力的人、贪心悲哀的人，然后呢，在他的额上呢画了一个记号，生存的记号。的确，在公元前607年呢，巴比伦人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有记号的人呢，包括谁？包括了巴路、以伯、米勒、利甲人，这些呢，忠心呢、憎恨暴力的人，都得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对了，我们知道耶和华如今跟以往一样呢，正在地球上呢找出喜爱和平的人，弃绝暴力的人，然后在他们的额上画一个记号，让他们可以在大患难之中呢之后呢得以保全自己的性命。那听了这个来自圣经的好消息之后，我们知道人抛弃暴力可以享有一个美好的将来，也有一个美好的希望。其实凡事如果有希望呢，跟没有希望，就是你看待某一件事情有希望和跟没有希望，往往呢有天渊之别。怎么说？近来呢经常的刮大风是吗？然后就开始下大雨。那有一个贫民区，这个时候平民都蹲在自己的屋里，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愁眉苦脸呢、为什么呢？屋顶漏水的很厉害，没有地方好走啊。唯有一家人却若无其事，脸呢带着笑容，为什么呢？原来这一家人早些时候呢收到通知，政府呢已经在别的一个地方给了他们一间新的屋子，这新的屋子还没有建好，他们有了一个希望，其他的人没有去申请啊，没有希望啊，只可以啊继续的愁眉苦脸啊，看着这个水漏下来滴下来，每次下雨都是愁眉苦脸。所以就如我刚才所说呢，对某一件事情，人如果有希望跟没有希望呢，有天渊之别。既然我们读圣经，我们都知道耶和华不是我们，耶和华和耶稣会不久之后呢消灭暴力和喜爱暴力的人，使到全部都无影无踪。那么我们就继续的信赖耶和华和他的这个诺言，继续的改弦易辙，一则慢慢的符合耶和华的看法，直到呢我们有资格在不久的将来呢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暴力的新世界。